的中国公民共1457人。一架包机已经在北京时间上午9:30起飞，前往伦敦接回部分在英国的留学人员。他又说，疫情发生之后，各驻外的使领馆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为留学人员提供口罩、消毒液等的物资，正是筹集500,000份的健康包，包括1100多万个的口罩发放给留学人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1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7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80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9点，升2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9.05跌9毫，腾讯控股376.4升2蚊，阿里巴巴186蚊升2蚊，中国平安75.4升1毫，中国海洋石油8.68升6.5毫，友邦保险69.05跌6.5毫，中国石油股份3.04升2.6毫，中国移动58.7升1.6毫，美团点评93.9升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63，瑞士法郎8.018，澳元4.733，加元5.496，新西兰元4.622，欧元8.4812。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8。日经平均指数报17,818点，跌246点。港金现价报14,69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3.85美元，卖出1,5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接我呢拳啊， 几舒服喎、啊！借问 Sam 系咩拳法呢？ 我呢拳叫做投票拳，由4月6日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啊！每日精选2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嘅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啊！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下昼3点至5点嘅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日就截止噶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 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积出身体化，颓废几多天，问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幸，也可幸，留我站在这里，我不犯走一点盲目吗？走一点痛楚吗？走一点创伤吗？长大吗？走一点明白吗？走一点疑惑吗？还沉到 星期四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问你的有李十一的新歌，这本名称叫做《在寻找什么》。 寻找句号，原来无后路，寻找 佢就喺个歌词入边咧，就罗列咗好多佢曾经揾过嘅嘢。咁如果问你，你呢一刻又揾紧啲乜嘢咧？我谂大部分嘅人都系揾紧一样好简单，但系又好难揾到嘅嘢嘅。嗰样就系一样嚟自其他人俾你嘅肯定。 自我价值路，你争中自豪，每刻也在乎表述。没赞颂面堂，演那二世祖薄一套。自拍扮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就像成功招数。自信像罐头，品格在发毛，如此恐怖。想你夸奖我这个梦想，至少做人想。我很想无惧这影像，你想有点的梦想，愿望像是妄想，细胞变坏是难道是正常，靠适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底更想这正常。未够大蒜香，黑豹式扶贫都争抢，话我自动量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梦想，至少逐渐回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脱缰，难道是正常，叹息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动死也想破，一息间就可变强，但愿有天下意识醒觉了，重拾梦想。 好多人都想找到其他人给你的肯定，我想更加大的问题就是你在哪里找这些肯定呢？嚟自吴浩康有呢一首嘅新歌，讲嘅就系我哋同社交媒体嗰种嘅关系。你会唔会为咗 like 而去做咗好多嘢去博人一笑咧？嚟自有啲吴浩康有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一切正常》，表面看似正常，但系底蕴里会唔会太疯狂啊？自己真心想做嘅时候，就梗系要做啦。但如果为了博一个 like 一个 view 去做，会不会扭曲了你的面相 呢？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 站着如流浪。那时候我含泪发誓，个鬼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讨我，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但令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病太多。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嘿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吧，旧铁丝底里快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在存在吗？啊，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 呢支陈奕迅，集嘅名称叫做《浮夸》。当你以为你嘅社交媒体系丰富紧你嘅生活嘅时候，原来佢慢慢慢慢已经蚕食紧你啊！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麻木越麻木，即使心碎，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远逝，就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对玻璃心。 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I a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Cause I'm the lonely, lonely, lonely one. I'm not the only, only, only one. 心声失声怎清晰？ 来自张美仪新嘅派台作品《琼》。试下唔好将你自己嘅价值咧，就系同一啲嘅数字度挂钩。几多个 like， 几多个 view 先至可以代表到你值得啲乜嘢咧？一百个 like， 二百个 like， 三百个 like， 定系四百个 like？ 跟住揾呢个 Janice 蔚蓝低半度。 要跨过四百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八百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于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心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个，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开，有些难度。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也想用足，看初雪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心次次真心，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舞城中，变化而未来低音，变化变化落低腰，变化变高达低高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段短片，一架小巴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车身突然左摇右摆，司机怀疑控制不了小巴。消息话，警方已经拘捕一名小巴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 在短片中，小巴在新界的高速公路行驶，期间有乘客发现司机有可疑，有人大叫他停车，司机一度反问这里是什么路的，有乘客表示是元朗往屯门，小巴一度似是失控，不断在路中切线，又差点撞向石壁，有乘客上前试图控制胎盘，亦都有乘客不断惊叫大哭。政府昨日刊憲，卡拉 OK、 麻雀館和夜總會停業14日，美容院在內的三種場所就要加強防疫措施，措施生效前4分鐘才出有關的公告。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陳偉基對訊息發布引起混亂致歉，並會作檢視，至於會不會關閉美容院，他說要視乎疫情發展。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批评政府寻日信息混乱，令美容业界措手不及，一度以为需要停业，要即时要求顾客离开，取消客人预约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认为，美容院属于高风险场所，当局应该考虑要求美容院停业14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境外输入个案，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5人，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7人，当日有9宗境外输入病例转为确诊。另外再多6人死亡，全部来自湖北，累计的死亡病例3318宗。内地至今有81000多人确诊，超过760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突破5100人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数字持续上升。当地的霍普金斯大学说，美国早前在24小时之内新增超过880人死亡，创单日新高，包括一名只系得6星期大的 BB。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216000宗，单日增加超过25000宗，总数是全球最多。纽约市疫情最严重，超过1300人死亡。《华盛顿邮报》引述国土安全部官员报道，联邦政府的保护装备和医疗物资储备已经几乎耗尽，导致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在市场上抢购抗疫物资。总统特朗普说预留了$160亿，有能力添置足够的装备。副总统彭斯早前警告，美国似乎正在复制意大利的疫情走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65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7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0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9点，升2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8.85元跌1.1元，腾讯控股376.4元升2元，阿里巴巴185.8元升1.8元，中国平安75.35元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8.53元系升5.1元，中国石油股份3.06元升2.7元。友邦保險69.4元跌3毫，中國移動58.9元升1.85元，中國石油化工股份4.02元升2.9元，建設銀行6.19元跌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66，澳元0.611，加元1.412，新西蘭元0.597，人民幣7.101，英磅對美元1.241，歐元對美元1.095。日經平均指數報17,818点，跌246点。港金現價報14,69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92.81美元，賣出1,595.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大志气亦无穷大，有突破的姿态，有何不可向往无人地带，突破在世态中坚守信条界。 分钟之后嘅骚动音乐。 超脱俗世，创造最现决定。美态。 本嚟有 Jin Lee 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非常之有正能量感觉嘅歌嚟嘅。要讲到正能量嘅话咧，一定唔及我哋公司以前嘅太阳计划啦，系咪？刚听到嚟自 Jin Lee 嘅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咁》，跟住揾嚟有郭富城嘅呢首嘅作品。 知天高地厚，要闯千里，情怀极真，青春不解勇敢，令斗志带着疑问，我深信高飞必须发生，要看得远，言行用心，要打开心中寄居的那道围墙，听听中国大人。仿似是字般的说法，布满了想象，好想踏前寻梦去，勇于找寻自我的寄望，如找到真心的指引，前去不退让，开开心心放胆奔往，像看到世界曙光，伴着踏步地发亮，看似星星会过场，请忠于自己，青春必须勇敢，要找方向，成全梦想，青春不必退缩，用智慧判断衡量，要知道青春敢于幻想，要走得远，排除路障，要清走干扰信心的那负能量，看到天正气朗，心仿似是字般的说法，布满了想象，好想踏前寻梦去，勇于找寻自我的寄望，如找到真心的指引，前去不退让，开开心心放胆奔往，像看到世界曙光，伴着踏步地发亮，看似星星会和唱，请忠于自己，青春必须勇敢，要找方向，成全梦想，青春不必退缩，用智慧判断衡量，要知道青春敢于幻想，要走得远，排除路障，要清走干扰信心的那负能量，看到天正气朗，着费力，自我志气，大踏步带着期望，实现愿望总是充满力量，笑向世界再奔往。不知天高地厚，要闯千里，情怀极真，青春不解勇敢，令斗志带着疑问，我深信高飞必须发生。看得远，言行用心，要打开心中寄居的那道围墙，听听中国大人。 哇！嚟自2014年啊， 从来冇知过。 太阳计划嘅呢首主题曲都有个感字嘅，嚟自郭富城嘅呢一首《青春感想》，爆晒啦！你啲正能量应该充满晒啦，系咪？充满晒呢个正能量嘅时候，你就可以出发啦。去拯救世界啦！ 你有没有幻想自制件飞天装甲？试下被那异变蜘蛛轻轻一扎，要变大只大炮，或许亦等到地下。会接了正义，你有勇气吗？旋律之中总有人成功，为何你像我 super power？ 凡人并未看透。 触れた世界は儚い旧世不管身世只需心态强大过一切凭勇气去立誓今天终须一搏，拍档朋友共我在拼命担演主角。看见了天意，学会了战火，绝望之中总算能成功，完全地爆发 super power。 佢哋就上嚟介绍咗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噶啦，佢哋名字叫做 Nowhere Boys。都系提一提你咧，就系善用自己任何一种嘅能力啊，都可以改变到呢个世界嘅。新歌歌名叫做 Super Powers。请嚟嘅有曾乐彤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喂嗱，收到你首新嘅派台歌啦，系啦，叫做找到一个人啦，系啦，个感觉几 warm 呢首歌，我自己觉得。 多谢啊，其实呢首歌咧一开头同公司商量啊，2020年做咩歌咧， 系 佢哋都俾好大自由到我嘅，一开头我就谂紧，我都几想做一首节日歌噶，咁最近嘅时间就系情人节啦， 系 当时咧就谂紧，我唔想做一首好 sweet。亦都係好或者好慘嘅歌，反而係想 apply 翻我對節日嗰個理解，其實因為我唔係一個好過節日嘅人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咧就係想送 俾一啲未揾到另外一個人嘅人聽嘅，即係想話俾佢聽啊，就算即係可能情人節，即係好多人都會特登 book 餐廳去食飯啊，一齊 party。但係如果你未揾到一個人嘅話咧，其實係冇所謂嘅。咁因為你來日一定會有一個機會去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人，咁所以就唔好急咯。 OK， 咦？咁但係你有冇同係填詞人？因為阿 T-Rex 咧去到即係同佢溝通一下，因為本身你已經有個諗法，你想有咁嘅信息嘅中間咁啊都。 好好彩地咧，呢一首歌同存在我上年嘅歌一樣咧，就係連 demo 跟住詞。一嚟到嘅时候我已经好鍾意囉。 OK。咁但今次我想问譬如你自己有晒諗法啦。咁好啦都唱嘅时候因为你要 deliver 到嗰种真係喂有啲希望㗎同埋都 warm 㗎咁样嘅感觉。今次喺演绎上面啦等等嗰啲又如何呢 当然即係做一首节日歌或者係送俾听众嘅歌。咁当然係想都係保持返一个 positive 嘅心态啦。咁所以喺演绎上呢咁今次揾咗就是第一次合作的那他就很好因为他本身自己都是有唱歌所以其实在录音的过程里面很多东西都很清晰咯、所以就都 挺快就录完这一首歌的 OK 所以清晰即是其实他已经大概上告诉你、这些位置应该怎样做这些位置怎样做定是 是的他想要什么的效果然后我再可以用自己的一些理解或者方法去翻俾佢哋，你覺得依一個 approach O 唔 OK 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溝通係好順利咯。 哦 ，OK， 但我想問係公司提議你定係點解會想邀請阿 Bird 合作嘅今次？ 其實係公司提議嘅，因為一開頭佢就問你認唔認識阿 Bird 啊？跟住我就話我有聽佢監製嘅歌，跟住佢就話咁不如今次試下同揾佢，即係睇佢願唔願意幫你監製啦。咁就順理成章地即係一齊合作咗呢首歌。 喂，咁我想問啦，咁嚟緊呢，因為已經有幾首嘅派台作品㗎啦嘛，又係新，即係繼上次出咗 EP 之後，又有幾首新歌啦咁樣。咁會唔會已經諗到一個嘅主題？喺今年內可能又會推出另一張嘅碟，定係點樣咧？問曾樂同嘅話， 應該暫時都冇呢個打算，因為第一年嘅嗰只碟類似係即係想做今年嗰一年嘅新人有一張成績表咁樣啦，但係之後你話一路 keep 住做嘅歌咧，我希望儲多啲歌先，然後真係出一張好嘅作品，反而唔好即係咁急咯。我覺得就話出碟喺而家呢個年代，即係都可以話唔係賺唔到錢咁樣噶嘛。咁所以我寧願真係做多啲好嘅歌，跟住然後開 group 埋成為一個 portfolio 咁樣先出。 咁而家開始有冇係一啲新嘅諗法？下一首歌諗住寫咩類型嘅題材，或者物色下有冇啲其他新嘅音樂人想合作下咁樣咧？ 其實已經錄緊嚟緊會錄下一首歌噶啦，咁都係一首開心啲嘅歌咯，因為可能而家大家因為疫情嘅關係，成日都留喺屋企啦，跟住就嚟悶到咩劇都煲曬，咁所以我就即係我係向緊一個開心。嘅曲風去進化，即係希望帶一啲希望，令到大家正能量多啲嘅一首歌咯。 OK， 咁而家聽住一首，我都覺得係好 warm 嘅作品嚟嘅，叫做《找到一個人》啦。咁期待下你下一首新嘅作品啦，咁樣。 多謝。 OK， 咁多謝曾樂彤 ，Thank you。 多謝，拜 拜。拜 拜。傷痛難退，勉求大醉，願能夠熟睡，或者擁吻誰？全为他证实你没有心碎，一再而再任由美梦亲手给杀害，直到封闭了期待，没法给予爱。谁亦必经失恋旅程，难道终点此刻注定？或者幽谷过了换来绝美风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给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你帮助 意义，如何宽恕，如何相处，没有分手的课程，那可知今次完了，还是能下次再一试？ 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话：三月十二号以嚟，全国当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都低过五宗。截至寻日，有26个省份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嚟自47个国家。要加强社区防控，做好管理同流行病学调查，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说，宁波疾控中心最近的研究显示，平均每名的确诊病人能够传播到三名的病人，平均每名的无症状感染者能够传播不够一名的病人。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力相当于确诊病例的三分一，由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的病例占总发病人数的不够5%。根据来自宁波的局部研究，无症状感染者不会造成社会层面的扩散。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24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84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0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9点，升2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汇丰控股39蚊，跌9.5元；腾讯控股379.4，升5蚊；阿里巴巴185.8，升1.8；中国平安75.35，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8.63，升6毫；中国石油股份3.06，升2.7；中国移动59.1，升2.05；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06，升3.3；友邦保险69.9，升2毫；建设银行6.22，升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621，瑞士法郎8.023，澳元4.733，加元5.487，新西兰元4.619，欧元8.4765。每百日元对港元7.2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63。

有 DJ 最新排台作品，亦都系第一次同 Wyman 合作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银河修理员》，真系好中意嗰一句：真爱是任何形状可以修补，白红前仓。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啊，我哋今日咧系要去到北京嘅，我哋先欢迎三石先 ，Sanson 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咁今日咧三石想介绍呢位歌手咧，其实阿琼大概2017年度咧有听过佢写俾 Eason 嘅一首歌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咁于是乎咧我就认识咗呢位歌手嘅名啦，咁佢就叫做唐汉霄。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 即系简单同阿三石倾，我哋介绍佢，想话介绍唐汉霄呢位歌手啊，咁样，咁我就佢系创作人嚟噶，原来佢自己都有唱歌嘅，三石话系啊，同一时间都话俾我听，其实佢已经出道20多年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好孤陋寡闻，即系我净系可能识佢一首2017年写俾 Eason 嗰首咁样，咁所以今次即系听下三石我哋介绍啊，呢一位算系。即做幕后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现在成为了幕前的创作歌手的唐汉霄，他的故事是怎样？ 专辑还在筹备当中了，然后呢他因为签约了比较主流比较世界级的，就像华纳唱片，所以他其实现在新出来的作品就质感上啊，或者是推广力度上都比过去好很多，包括视觉上。对，然后他上个月到这个月发了两首单曲，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一首叫《双鱼》，一首是《Hello Goodbye》，两首歌，一首《双鱼》，一首《Hello Goodbye》，对，两首歌。然后我觉得，你看那个单曲封面，大家如果在 Spotify 或者 Apple Music 可以看到，是一个还蛮油画质感的两张封面。我觉得他的音乐，然后配上他本身，其实他的音乐好像大概从去年包括前年，我觉得是还蛮流行化的一个空间内，但是他的词也好，他的编曲也好。会变得很有想象力，有时候你看他的东西就感觉像在太空里面听情歌，或者是在科幻片里面听抒情歌的感觉，就是他比一般的抒情歌再多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还他音乐里面还蛮珍贵的一个地方。 OK， 头先三石就讲到话，其实唐汉霄咧未有完整嘅最新专辑，但系有啲单曲咧已经同听众见面啦。咁单曲当中咧，即系我觉得三石形容得好好啊，即系一种喺科幻片当中听音乐嘅感觉，即系其实除咗流行元素之外咧，佢都增加咗好多科幻啲嘅元素，系会令到嗰个歌再丰富啲啦。 如果剩一句，此生只能说一次的话。你能确定吗？将它作为最终的解答，所以决定一句拥抱相遇的味道，一句告别无常的造化。 几年好耐以前嘅一个音乐比赛出道嘅一位歌手，咁呢20多年佢嘅创作或者佢对音乐事业嗰个发展啊，去到今时今日出道， 即我唔知道嗰个唔同啊，又或者嗰个进化嘅点，大概三石觉得喺边度咧？ 我觉得是成熟度吧，也没有二十几年，他才三十岁，十几年，十几年， 十几年系， 对， 十几年，所以出到十几年系。 但我会觉得，就像他以前可能十八、十九岁写出来的歌，就是那个年代可能少年的忧伤啊，或者是少年的一些想法，少年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嗯， 到现在三十岁，他会变得。因为对这个社会还蛮熟知以后，反而我觉得可能会激发他对社会的完全反面，我不是说反动，而是说社会的完全另一面，就是非现实层面的一个更广阔的想象力空间，我觉得是比过去的音乐视野更开阔了，我可以大概这么形容。对， 但是我好奇，因为刚才三石就讲到话他是即系你出道十几年之后啦，系啊，更正啊，出道十几年，佢今年三十几岁啫，都系。咁十几年之间，即系可能你都发现啊，原来现实系好残酷嘅。即系曾经参加音乐比赛，成绩都几好，但系原来都系要隔咗咁耐先有机会出道啊，先有机会有自己嘅音乐啊，先可以由幕后变成幕前啦、啊，咁样。咁同埋即系头先三水都有讲，系签咗跨国嘅大型嘅唱片公司，咁有翻自己一啲嘅宣传啊，啲嘅作品啊，咁样。佢即系点解会有呢个发展嘅？我系好好奇，即系咩契机令到佢有机会向翻幕前，成为一个即系有自己作品嘅歌手噶？ 是这样，因为他去年又有参加另外一个比赛，去年有一个专门针对，唱作人来做的一个比赛，叫《这就是原创》。这个节目里面，这个团队之前有做过《中国好歌曲》，当时像苏运莹，像是那个。刘胡毅都是从那个节目里面出来的，所以那个团队呢去年又打造了一个新的节目叫这就是原创。唐汉霄呢刚好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当时拿到了总决赛的亚军第二名。 嗯， 然后就这样一个契机之下呢，他拿到这个节目之后呢就进行了，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唱了有快十年，也给别人写歌写很多年。 嗯， 所以在这个节目之后他做了几场，我记得好像是六场还是四场的一个演出，在中国不同的城市。 哦， 然后呢就商业利益上可能也还不错，商业收成上包括门票的售卖状况还不错， 嗯， 所以可能被华纳有注视到，所以就签了他，可能想给他更广阔的展现资源吧， 嗯， 包括他的词曲创作什么都还蛮好的，我觉得如果华纳把他当做一个歌手来做，然后同时呢他的词曲也可以在华纳推荐给其他的歌手来唱，其实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影响力的扩展。对 Goodbye 一万次一万次，用尽全力抓住了所有，再统统放走。 Hello Hello Hello Goodbye Hello Hello Hello Goodbye 这一句人造化入星辰，海洋山川，时间的洪流，剩一句，此生只能说一次的话，你能确定吗？将它作为最终的解答。 即系之前三水都有讲过噶嘛，签啲创作人翻嚟，第一做咩悭钱啊嘛，佢自己歌可以自己搞掂啊嘛。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可以写歌俾人哋，咁公司又悭翻少少啊咁样。咁但系呢啲讲笑啦。咁除此之外，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啊，都系近几年佢又参加咗一个即系专门系写原创歌嘅一个电视嘅音乐比赛。咁喺嗰个比赛当中就，我谂都收获咗一啲 fans 嘅。咁于是乎喺比赛完咗之后，佢又去唔同嘅地方做一啲 live 嘅演出。咁嗰、那个无论系门票啊，定系评价都好好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就得到唱片公司嘅赏识，咁就有机会咧，真系拥有自己嘅作品，同埋都希望有更加大嘅舞台可以提供到俾佢啦。咁样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位就系内地啊，依家就头先讲出道咗十几年，咁算系有一个新嘅机会成为幕前嘅创作歌手嘅呢一位，叫做唐汉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多谢晒三石先，我哋之后再倾。拜拜， 好，拜拜，拜拜。 温柔叫做平淡有多情，时空隐忍放肆有空虚，想得通这个世界的道理，却还弄不清自己。

日夜，察觉你也都被选，让我仍是依恋，最吓到那些寒暖，我怕再说得远传，只后悔凝望你。成长逼我何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枕边，若然相识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人已是永恒不改变，仿似惊醒我们也面再分享过笑脸，无事亦常见面，无谓一番亲自那样得意，无谓只将牵挂挂在唇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泰国政府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从今个星期五起，每日夜晚十点到第二朝的凌晨四点实施宵禁。另外，副总理话会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中提出历时六个月的经济措施，协助受疫情影响的民众。英国政府因为新型肺炎的病毒检测安排，在国内继续受到广泛批评。报道说，在英格兰地区大约50万名前线医护人员中，只有大约2000人接受过病毒检测。首相约翰逊早前承诺英国需要大规模增加检测次数，工党要求政府在病毒检测政策上增加透明度，释除公众疑虑。另外，過去兩星期，英國近95萬人在疫情下申領福利救濟金。英國航空據報同工會達成協議，安排大約36000名僱員暫時停工，涉及近80%機艙服務員、地勤人員、工程師和總部工作人員。根據協議，公司不會裁員。网上流传一段短片，一架小巴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车身突然左摇右摆，司机怀疑控制不了小巴。消息说，警方已经拘捕一名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警员到屯门站公共运输交汇处调查，包括调查其中一架小巴。小巴的车头泵把有损毁，之后有拖车将小巴拖走。警方在车站贴出寻找目击证人的告示，说昨日下午4:40，一架专线小巴44号线在元朗公路往元朗方向行驶期间，司机驾驶的时候车辆左摇右摆。警方呼吁当时在车上的乘客和新界北交通意外调查组联络。而在小巴的站头，署名 44A 小巴公司今天贴出通告，说一名的司机已经被即时停职。卫生署公布，从海外抵港人士由明天起可以选择请 GoGo Van 或者是 Pick Up 两间公司上门收取深喉唾液样本樽，再送到去卫生署诊所或者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服务费$100。有关的服务由市民自由选择，直接和供应商联络和付费。目前从海外抵港而无病征的人士，可以在抵港之后立即前往亚博临时样本采集中心，即场收集和交回深喉唾液样本，或者选择在屋企检疫期间自行在居所收集样本，然后透过亲友交到收集的诊所。卫生署说，为方便交回样本，数码港创业学会邀请旗下两间的初创企业提供上门收取样本速递服务。

平成同令和嘅歌曲集。 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都道府县歌手系列 Tokyo 东京篇。 4:41，你冇听错，佢系伍佰，真正嘅伍佰。最近 hit 到爆嘅台剧《想见你》啊，当中有呢一首歌出现，咁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线索嚟嘅，反映咗台湾嗰个时代一个好重要嘅文化代表嘅伍佰嘅呢一首作品。台剧咧当中有啲穿越嘅情节嘅，咁穿越当中咧有啲文化嘅代表就拣咗伍佰同埋 China Blue 嘅呢一首之前嘅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 Last Dance， 真系好有台味啊！就好似对应翻香港我哋话 MK 啦， 但其实是一些贬义都没有的，因为真是一个地方很重要的文化代表来的。你不觉得这首歌一响起就已经有一种去了台湾夜市的感觉吗？老板我想吃大肠爆小肠啊，好沧桑的老味。紧尼五百 and China Blue Last Dance， 继续这种好沧桑的台湾的老味的作品。 转身离开我想还不知，就像那对做错事的男女，想到你我都快要不能呼吸，不顾一切我将欲望高举，每当我想起荒唐的那段时光，我羞于见人也没地方躲藏，总说着疼痛后就会得到明亮，才知道其实哭得不止这样，昏头转向治愈，你会往哪里去啊？我会呼喊你，直到听见你的回答。不能再走得更近，又再一次的望旧细心，多想抓住你，却又总是在夜里。 那种粗号和那种戳下戳下戳下戳下的表演形式，是吧？ 多想抓住你，却又总是在夜里。 但我觉得都是很重那种沧桑的老味啊。刚才是台湾的茄子蛋，歌曲名称叫做窒息，是很投入很用力那种的爱。之后不如听下女歌手，即是女歌手都是这种沙声质地的。 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部